拓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苏轼，大家有没有想过怎样可以做到财务自由呢？其实又不一定要很多钱的，只要被动收入多过支出就是财务自由的了。节流其实都是很重要达到财务自由的一个元素来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我是2023年度政坛新秀 Eugene。加入了政坛这个大家庭两年，我觉得最荣幸就是可以接触社会各界的人物，由政府高官、大学教授到保育人士，都令到自己的眼界大开，加深了对平日不会接触的议题，亦都学会与人沟通的技巧。 请大家收听逢礼拜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28日，龙尾村肢解案四名被告提堂，押后至5月8日再讯。 周三起公立医院探访人士只需快测，人数无上限，可轮流探访。 本港一月出口按年跌幅扩大至近37%，进口跌3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开幕，古特雷斯指人权发展正倒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在2月28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口罩令喺香港咧，就系喺2020年7月咧，系开始系实施到而家噶啦。咁上个礼拜三就政府罕见将口罩令咧系延咗两个星期咧，去到3月8日。医务卫生局局长咧卢颂茂早前亦都提到话，明白市民咧关注究竟几时可以解除口罩令咧。咁佢就强调咧，口罩喺过去嘅疫情之中咧都发挥好大嘅作用啊。咁澳门嚟讲，寻日咧就已经取消咗口罩令啦，不过就系唔强制市民咧系户外佩戴啦。不过喺进入一啲嘅医疗机构啦、长者同埋康复院舍啦、公共交通工具、的士除外，司机同埋乘客都仍然要戴口罩嘅。其他一啲室内嘅场所同埋交通工具咧，就负责人根据当时嘅实况咧自行决定系咪要戴啦。咁都引起到一啲嘅讨论，究竟香港几时会解除埋口罩令咧？根据多份嘅报章，今日都提到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情况，其中明报就说，根据消息所说，政府最快听日撤销口罩令，身处室内、室外和公共交通工具就不需要再强制戴口罩，是交给市民去决定的。卫生部门只是改为一些健康建议。另外信报也提到一些消息，就说香港解除口罩令的时候是不会行澳门的模式，就算在公共交通工具、医院院舍、学校等等的场所，政府都是用一个劝喻市民的方式，有需要的时候应该佩戴，而不是好像澳门这样，就是用一个法例强制在某些场所要戴的。你自己怎么看香港是不是时候是解除口罩令，是不是仍然某一些场所应该是要戴口罩的呢？又应该用什么方式呢？是不是一个劝喻啊、建议啊，定是用一个法例强制的方式呢？如果某些地方要戴的话，你自己怎么看1872311。电话旁边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早晨。 早晨 刘宇龙教授，刚才都提到一些报章的消息，有些就说最快听日可以是解除撤销这个口罩令的。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说法呢？是不是一个时机呢？ 咁我觉得如果真係听日能够全面撤销呢个口罩令呢，都系全港市民好欢迎嘅一个措施嚟嘅，即係可以讲万众期待啦。咁呢啲叫一步到位啦。咁之前好多同事包括我在内就不分两步啦。咁当时嘅考量就係政府过往嗰个取态呢都系比较小心嘅，即係一步一步，我哋叫碎步或者小步走，但唔停步咁去到岸啦，我哋叫做。咁如果今次系一步到岸，咁亦系一个即系好受欢迎嘅做法嚟嘅。咁我自己谂过，点解今次有咁嘅消息话要一步到岸，亦可能系喺几方面咧。大家都知道 執行所有啲公眾需要服從嘅嘢，一定要好簡單，一定要容易明白，即係清楚明白啦。咁、另外咧，即係個操作一定要可行，要暢順啦，否則嗰個政令一出咗，又會有好多所謂操作產生嘅問題。咁佢一步到位嘅好處咧，就將嗰個所謂防疫嘅緊急防疫嘅規例咧，已經係設咗啦。嗰、那個其實係因為 Cap 599其中一條口罩令咁樣樣。咁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咧，咁大家同時都有覺得，譬如點講啦，醫院啊、院舍嗰啲高危嘅地方，咁其實可以用行政嘅方法，或者自己嗰、那個機構即需要啲同事或者譬如探訪病人嘅啲家屬去某一啲地方要戴口罩，咁我完全做得到嘅。咁院舍都係，咁呢個咧就係、操作上係真係比較暢順可行啦。咁至於你話地鐵啊、巴士，咁我相信。各位睇即包括你啦，睇嗰啲電視、電台或者報紙，其實好多市民受咗訪問，佢話：我其實咧，如果口罩令聽日撤銷咧，我都唔會即刻唔戴嘅。如果入地鐵站啊、坐巴士，我都會自己戴。所以另外一個觀察咧，我哋要相信我哋嘅市民咯嚇。經過三年之後，我相信嘅市民真係好叻噶啦，佢應該識得點樣管理好佢自己個健康同埋評估自己嘅安全。風險啦，總之係相信我哋嘅市民啦。 但喺你心目中覺得係咪可以係全部一次過撤銷曬唔使戴口罩令？頭先你所講話有啲地方都可能要戴，用一個行政方式。但係呢個你嘅諗法定係覺得係純粹一個行政上咧？你自己建唔建議？譬如院舍、醫院、交通工具都仍然係應該係戴翻口罩咧？作為一個專家嘅角度嚟講， 我諗其實頭先你講嗰幾個地方都係叫高風險啦，因為譬如地鐵啊或者巴士就係密封式啦、人多啦，尤其是放工翻工嗰下，咁嗰、那個相信係需要嘅喺呢一段短嘅時間。咁至於院舍啊等等，咁老人家其實如果你話從新冠嘅角度嚟睇，佢哋已經打曬針，冇打針嘅都感染曬，咁所以佢真係如果唔戴有呢、這個叫做新冠爆發嘅機會，基本上接近零㗎啦。咁至於有人就話流感呢就有其他啲病毒呢，咁其實流感喺過去呢個冬天呢根本就係冇一個爆發，亦冇一個所謂高峰，咁一路都係低位徘徊，亦證明呢個口罩真係好有用囉。咁呢個亦可以參考嚟緊個冬天我哋應該點樣樣用好呢個口罩。咁我自己覺得呢，即係佢一次過撤銷呢個強制由法律嚟規範市民嘅舉措係可以做嘅，咁我亦知道就係撤咗之後咧，好多市民包括我哋喺醫院做嘅或者院舍做嘅同事咧，都會管理好自己即又顧好自己啦，又顧好他人咁樣樣咯嚇，就唔需要真係用一個法例嚟管制。但係如果有一啲考慮需要嘅話，都無可厚非嘅嚇。不過佢就會煩啲咯，因為你點樣執行真係都係一個好頭痛嘅嘢係咯。 各位嘅觀眾聽眾啊，對於有啲消息話真係會放呢個口罩令嘅，你自己覺得呢個方向啱唔啱咧？咁如果真係放寬口罩令嘅話，究竟係一啲咩場合係戴啊，或者幾時係會戴咧？你自己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咁但係另外都想問一下教授啦，除咗話啲場所之外，會唔會係某一啲接觸多啲高危人士嘅群組，譬如喺醫院工作嘅員工、喺院舍工作嘅員工，應該都有啲嘅強制性，甚至係法例佢哋喺工作嘅時候係要戴口罩咧？有冇需要咁樣？ 其實喺新冠疫情之前咧，都冇呢啲緊急法例嚟強制啲員工去戴，我哋都有戴嘅嚇。咁其實完全係可以操作到嘅。咁醫管局又好，院舍又好，咁譬如你入某一啲所謂好高危嘅病人，咁即係當然係啲免疫力好差啦，即係醫緊 cancer 或者喺加護病房啊等等嗰啲，其實都即係我哋喺冬季嗰陣時候個個都戴口罩㗎啦。其實甚至乎去到比較即係譬如流感比較高峰嗰陣時候，你就係去普通科門診，我哋都有戴口罩，即係幫自己啦，又幫病人啦，係咪？即係兩邊都幫㗎嘛，自己唔好感染，自己真係有啲咩都唔好感染嗰啲身體好弱嘅病人。咁呢個完全做得到嘅，就唔需要用呢一個緊急防疫規例嚟去強制。咁嗰個 Cap 599可能到今年嘅年底就應該完成個歷史任務㗎啦。咁疫苗互通已經冇啦，係咪？咁然後疫苗嘅緊急使用應該到年底都應該完結。咁呢個口罩令，如果真係3月1都咁，可能 Cap 599 下面咁多條法例都可以喺2023年功成身退咯。 頭先教授話，譬如交通工具講到譬如港鐵啊、巴士等等，覺得好似短期內都係帶翻係好啲嘅。咁其實睇幾耐啊？即係睇幾耐，真係都覺得係安全。其實甚至呢一啲地方市民都可以唔帶，都唔需要太擔心咧。 咁我就冇一個所謂水晶球講俾聽，三個星期定三個月啦。咁我自己起碼覺得睇一個兩個月。咁但係其實喺呢段時間咧，即係會爆發流感嗰、那個即係嗰個可能性係好低嘅。咁同埋你呢、這、一個新冠咧，根本上真係，除非一個新嘅變異株出嚟啦，否則都係一啲好局部零零星星嘅散發咁樣樣。咁如果從呢兩種所謂呼吸道嘅感染嚟講咧，嚟緊呢個譬如三四五或者四五六月都唔會有太大嘅風險。咁流感過去咁多十年咧，有兩個峰值嘅，一個就喺夏天大概七八月度啦，一個就係冬天就係十二一月松啲到二月咁樣樣。咁每年都有啲唔同嘅，有陣時冬天高，通常冬天高過夏天，亦有試過夏天高過冬天咁樣樣。咁其實我亦知道香港啲市民即係打流感針，今年呢個冬天過去咧都打得叫做唔係太差，雖然唔係我心目中咁好，咁但係其實仲可以好啲啲嘅。咁但係即係基於咁多樣嘅觀察，咁我覺得嚟緊呢三四個月其實真係好安全嘅，即係唔會對我哋醫療系統產生好大嘅衝擊或者即係有壓力，會崩潰，一定會嘅啦。 OK， 因為我想引述一下點解同即係頭先教授討論到同可能流感嘅關係咧。譬如我見到行政長官李家超之前都講過，話當香港過咗冬季流感高峰期之後咧，會積極考慮取消口罩令，曾經咁講嘅。亦都有啲嘅專家都提到，好似係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啦，提到話呼吸道嘅病毒咧，一般喺20度以下咧比較活躍。咁近日天氣咧時冷時熱啦，如果喺三月底放寬個户外口罩令咧，就比較係穩妥。但係就話如果政府短期內直接係設令咧，亦都可以接受嘅。咁似乎都有關注到流感嘅情況啦。佢就話如果係即係前提係維持公共交通同埋醫療機構等等咧，呢啲高危場所係繼續戴口罩啦，否則咧就會導致一啲流感啊、鼻病毒等等呢啲嘅呼吸道病毒咧會爆發嘅情況嘅咁。但教授你頭先所講就係話，似乎就算係放寬咗個口罩，對於流感嘅即係嗰個嘅情況都未必話會好有一個嚴重嘅變化啊嘛，係嘛？啲即係兩位專家嘅睇法有啲唔同啊，係嘛？ 我而家講緊流感，因為流感我哋真係有打針嘅，咁小朋友打針嘅就去到五成度啦，咁即係我講緊係幼稚園生同小學生。如果真係好似某一年度我哋做過好多啲調查，去到七成嘅，咁希望未打針嗰啲，而家仲有得打就打埋佢啦。老人家就都係咁上下，好似一半度，我真係記唔到嗰啲。因為我一路都同即係衛生署一路傾緊啊，流感個覆蓋率點啊？咁至於其他嗰啲病毒，即係鼻病毒啊，或者腺病毒啊，咁嗰啲冇辦法喎、啊。咁嗰啲真係冇疫苗打嘅，咁當然會有一啲零星嘅散發，就唔會話好似流感或者而家我哋個新冠真係會即係世界大流行噶嘛，即係好多人驚噶嘛嚇。咁所以基於頭先嗰個考量，咁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聽日話全面撤銷，我都覺得係即接受啦，叫一步到位啦嚇。 學校咧，學校咧， 兩步學校啊，哦嗱，咁學校咧就因為小朋友，我都用一啲啲時間解釋啦。因為小朋友三歲以下啲咧，一出世就見人戴口罩噶啦。咁三到五歲嗰啲咧，就基本上係入幼兒園嗰陣時，全部都戴口罩。咁所以好多啲心理或者係精神科醫生咧，都覺得小朋友即係呢啲年紀細，你真係要用心機。時間去解釋俾佢聽，唔戴口罩先至係正常。佢哋會覺得戴口罩先至係正常。咁如果你唔戴嗰陣時咧，唔可以話聽日就唔戴噶嘛，一定有啲心情嘅焦慮啊等等咁樣樣。咁所以調翻轉頭嚟講啦，咁你撤銷曬檔啦嚇，聽日全面撤銷，周圍都唔使戴，全部都用勸喻或者係建議嗰種方式。咁學校亦唔需要話我唔戴，全部一定唔戴，唔好咁任佢哋，等佢哋過一段時間覺得。有信心咪早啲唔戴咯、啊、如果真係有焦慮或者係我哋叫做有啲叫口罩依賴嘅傾向嗰啲家庭或者學生咪俾佢哋戴咯。即係調翻轉頭嚟講啦，其實到最後咧，我哋做嘅事情咧冇咗呢個法例強制咧，就要相信我哋市民，我哋尊重每一個人自己個人自己嘅決定，千祈唔好歧視你戴或者唔戴。 即係等於嗰陣時打針有啲半強迫性，即係冇完全強迫啦嚇。咁但係到最終，我哋都係希望盡量去包容同埋尊重唔同嘅選擇咯。有選擇定好過冇選擇。咁所以到最後呢、這個口罩到最後咧，就相信市民，相信我哋市民能夠管理好自己個安全、 okay. 風險嘅評估、健康，同埋亦要相信我哋市民其實主要大部分都係。即係顧企及人嘅，即係唔係話就好自私嗰只。咁、即係佢如果自己有流感或者有啲傷風感冒症狀發燒咁樣，唞一兩日咯。咁如果真係要出街，咪戴口罩咯。咁然後咧，自己身體弱嗰啲人哇，醫緊 cancer 嘅話，自己又洗緊血嘅，咁就戴口罩啦。咁你戴口罩，你去到公共場所冇戴口罩啲人就唔好眼啤啤佢哋啦，唔好歧視佢哋啦，係咪？咁我諗到最後都係呼籲個社會就回歸包容同埋尊重。地方啦， 但你评估如果真系撤销咗口罩令之后，系咪仍然会市民其实照戴住一段时间你估计系咪都咁？ 一定会，从、东亚唔同嘅国家，日本啊、韩国啊都系咁样嘅吓。咁、因为我哋东亚嘅民族性啊，真系好小心，同埋有一个戴口罩嘅传统嚟嘅。咁、如果谂翻转头三年前嗰个疫症嗰阵时候，西方国家系唔相信口罩嘅，觉得亚洲人系傻嘅。但系当然佢哋经过一轮惨烈嘅疫症之后，咁啊慢慢认同口罩咯。咁但系嗰啲市民都唔系好跟口罩嘅吓。咁我唔系话笑佢哋，绝对唔系。即每个民族有佢自己每个民族嘅特性，佢自己去管理好自己就得噶啦。咁、我哋咪管理好我哋自己呢个口罩，除口罩嗰下我哋系好辛苦嘅，会唔系好似欧美嗰啲一除就除晒。咁我哋就反而倒翻转头要考慮有啲真係有口罩依賴症啊， okay. 或者焦慮啲，俾少少時間佢哋啦。 我想講下一啲一啲探訪安排，譬如院舍嚟講啦，原本都要做核酸嘅，3月1號起就係可以做快測就得啦。咁各類型呢一啲喺醫院院舍嘅探訪安排，你覺得喺即係嚟緊呢段時間或者而家呢段時間，係咪可以有啲放寬嘅空間咧？ 會啊，因為我哋大家都有一定有啲咁嘅經驗，有啲好親嘅。作為親人啦，或者好好嘅朋友啦，因為喺新冠疫症之下冇人去探訪，咁甚至乎好凄涼地冇人陪伴之下離世嘅，真係見得唔少。亦我自己都有啲好朋友係咁樣走，真係好慘。咁所以喺呢段時間，我覺得能夠放鬆嘅盡放鬆，千祈唔好再好似唔知邊個報章話再畏首畏尾啦，唔會再發生喺院舍大爆發呢一個新冠噶啦。咁所以。應該撤銷，從行政角度容易做嘅就快啲做曬佢啦。咁、包括核酸唔好做啦，快測其實嗰個靈敏度好低嘅啫。啊，而家去到一半都冇，我諗 即係都可以用曬啦，快測都。 即係佢哋考量啦、因為你所其實你都要俾一段時間，我哋叫做轉彎。你一定有一段時間先轉到彎。我哋唔係一盞燈掣一拍就開一拍就散，真係要轉彎。轉彎嘅意思，你整個制度啦，你嘅心態啦，你點樣應對啦，你要考慮轉咗之後有啲咩發生。咁嗰啲係需要一段時間嘅，咁都要體諒所謂管理者嗰個難處咯嚇。 Okay.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好，劉宇龍教授是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同我哋講到一啲補充嘅消息啦，提到話可能最快聽日咧就係會撤銷呢個口罩令嘅。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呢？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曾女士，早晨。 係啊，早晨啊。 係早晨啊，請講。 係我想建議咧，喺食肆裏邊咧，嗰啲員工都要戴翻口罩咯。因為咧。都在食肆里面大家都除晒口罩去食嘢嘅时候呢都高危。仲有嗰啲好似嗰啲传菜员啊咁样，如果佢揸住啲食物咁样讲说话嘅时候呢就会有啲飞沫啊咁样落咗去嗰啲食物嗰度都系好危险㗎囉。 但你自己觉得如果撤销咗口罩令，你会唔会都即时系唔戴住，定系都会睇定啲先？ 我会戴嘅。 最主要考虑系咩呢？ 主要考虑就系嗰、那个感染的问题咯，系咯， 即系户外地方都会照戴，系咪咁啊？ 户外如果冇人嘅时候，梗系可以除啊，但系就如果有多人嘅时候，我都会戴翻嘅。 OK， 好啊，唔该晒曾女士，咁啊讲到佢对口罩令嘅睇法啦，仲有周婆婆打上嚟嘅，早晨， 系， 早晨， 系啊， 请 讲，我系周婆婆，我咧戴口罩咧一定戴，点解一定戴咧？系瞓觉同埋喺屋企就唔戴啫。但是呢如果 去公众地方呢一定戴。点解琴日我打防疫针呢打嗰啲第四针呢咁样嗰个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找来舞狮师傅郑文辉和教练钟展星讲下小学醒狮队怎样成全中国舞狮文化。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允儿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2023年2月28日，龙尾村肢解案四名被告提堂，押后至5月8日再讯。 周三起，公立医院探访人士只需快测，人数无上限，可轮流探访。 本港一月出口按年跌幅扩大至近 37%， 进口跌 3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开幕，古特雷斯指人权发展正倒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口罩令，不同报章的消息都有报道到，其中《星岛日报》也是头版报道说，即政府今日就会宣布这个撤销口罩令，最快听日3月1号生效，就说在室内外以至公共交通工具都无需佩戴口罩，但是公立医院职员以及探访者仍然需要继续佩戴，都是政府强烈建议院舍的职员都佩戴，这个就是《星岛日报》的报道。剛才都提到不同的报道都讲到口罩令撤销消嘅一啲嘅消息，可能好快就会有一啲嘅新进展啦。你自己点睇1872311？同唔同意呢个时间系宣布口罩令系撤销咧？如果系撤销嘅话，究竟系边一啲嘅范围或者边一啲地方系仍然系觉得需要系戴口罩嘅咧？你自己觉得系点咧？1872311，讲下你哋嘅睇法，欢迎大家打嚟吓。头先就讲到其中有报章嘅消息啦，院舍方面其中职员咧都系强烈建议继续戴口罩嘅，就算撤销口罩令。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而家近日呢段时间咧喺院舍方面嘅情况啊，有香港安老服务协会秘书长陈龙洲，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陈龙洲。澳门嚟讲就放宽口罩令啦，不过去一啲院舍嚟讲，呢啲场所仍然要戴嘅。头先亦都讲到，譬如《星岛日报》嘅报道咧，都话就算系撤销咗口罩令啦，消息话即系喺院舍嗰个职员嚟讲咧，都系强烈建议戴嘅。你觉得撤销口罩令嘅范围？应唔应该包括喺院舍咧，或者撤销咗之后，其实院舍嘅职员又好，院友又好，其实需唔需要再继续戴口罩？你嘅睇法系点咧？ 首先啦，我哋都好开心啦。其实随住社会由疫情慢慢步向复常之路啦，院舍其实都一步一步咁样去回复正常。咁先唔讲口罩令先啦，我哋啱啱二月中咧就收到社署有关部门就话，即系已经系可以豁免咗一啲访客嘅一啲探访嘅检测啦，即系核酸检测啦，三月一号开始。咁其实同埋员工都系啦，员工嘅核酸检测都由核酸变做快测。咁其实我谂无论家属啊、员工啊，或者我哋管理者都好啦，其实都慢慢开始即系见到曙光啦，松一口气。咁至于关于口罩令嗰个问题啦，咁其实首先咧，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安老院舍嘅員工咧，其實都已經幾習慣翻工嘅時候戴口罩，即係呢一個我諗都已經好似變成一個佢哋嘅習慣咁樣啦。咁另外我見到其實而家其實個疫情嚟講咧，雖然叫做好穩定啦，社區爆發亦都唔見得多，咁但係咧其實院舍嘅個案咧都有零零星星咧都有一兩單啊，有啲同事就即係可能一兩個確診咁樣。 一兩單係講緊每日啊？一间院舍 可能系每一间院舍，可能而家仲零零星星有啲一两个仲系确诊中嘅一啲院友或者系一啲员工。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除非呢个疫情就逐渐即系慢慢已经消失晒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对于保障翻老人家院舍嘅老人家，咁如果只要系员工戴一戴口罩去翻工嘅话咧，相信员工即系我自己都问过员工啦，其实就佢哋都可能自己都会觉得戴咗口罩好似个心理上面会舒服啲。咁所以至於即係你話會唔會需要3月1號同成個社區一齊撤銷啊？安老院舍會唔會即係會好反對咧？我自己覺得我哋嘅聲音對呢一方面就冇乜太大嘅一啲意見，反而就係覺得探訪放寬啊，老人家外出放寬啊。Okay.可以回放自由生活係呢個嚟得比較緊要咯。 探訪嗰個我稍後先問，但頭先你講到就係員工似乎就唔係太介意喺撤銷口罩令之後喺翻工喺院舍嗰度繼續戴住啦。咁但係院友咧，院友會唔會繼續戴咧？ 其實咧喺疫情期間咧，因為可能即係大家都唔知安老院舍入邊嘅院友咧，其實一路喺疫情裏邊咧，其實我哋都建議佢哋戴口罩啦，但係咧，其實佢哋肯戴口罩或者長戴住口罩咧，個能力咧都其實都非常之低下嘅。咁所以咧，其實就算我諗有冇口罩令都好啦，其實佢哋可能都會有啲戴有啲唔戴咁樣，咁所以就對於佢哋嗰個影響咧，其實就唔太大嘅，因為佢哋即係最主要，我諗係由員工去戴口罩去保護佢哋 ，rather than 係啲院友自己戴口罩去保護自己咁樣咯。 咁但喺院舍嗰度會唔會即係一路宣布，其實啲院友你哋可以唔戴噶啦？咁會唔會都直情做呢一樣嘢咧？如果撤銷口罩令之後？ 如果撤銷口罩令之後，當然我哋都會同即係可能都未必會再同啲院友講話都要戴口罩出嚟食飯啦，就係大廳食飯呢樣嘢。咁由佢哋自己選擇翻，究竟佢哋戴口罩會覺得安心啲啊，定係還是唔戴口罩舒服啲咁樣咯？ 好啦，另外頭先都提到一啲放寬嘅措施，譬如院舍嗰度就話三月一號起就唔需要再做核酸啦，可以用快測就得啦。咁呢一個安排其實有幾大嘅影響或者改變咧？ 其實好大啊！即係正我頭先咁講啦，其實我哋個經營院舍經營啦，或者係員工都算係，因為而家咧其實無論訪客都好啦，每次嚟探訪都要去做一次核酸檢測，咁你知道都要去社區嗰啲核酸站去排隊啊，去等等結果出嚟。咁員工咧就每兩日一檢咧就要留樽。雖然係好方便啦，即係佢有啲叫做承辦商過嚟院舍度收樽，但係員工都要記住每兩日做一檢，如果唔係咧，就驚違反咗呢一個嘅一個條例咁樣，咁所以對於管理者嗰個嘅行政嘅壓力啊，同埋員工嘅心理壓力都有，咁所以而家由三月開始變做淨係快測咧，因為你知道做個快測其實好方便，而家其實即係可能隨手都可以好快咁做得到啦，咁所以變咗相對佢哋嗰個壓力啊，即係工作上面嘅或者係即係個心理負擔都會減輕咗好多。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即係呢個放寬啦，其實就對於我哋院舍嚟講，其實一個好大嘅一個 good news， 我哋叫做係。 OK， 頭先就講話探訪安排，我見有啲議員都關注到院舍嘅探訪安排啦，話收到一啲市民求助，有啲安老院舍嘅機構咧就話依然係嚴格喺探訪嘅次數啦、時間嘅限制上面啦，係即係有規定嘅咁。其實而家啲院舍嗰個探訪安排係點樣嘅？一般嚟講喺嗰個譬如探訪人數、探訪時間方面有啲咩限制咧？ 其实如果就我自己嚟讲咧，因为我自己都有经营院舍啦，咁其实就睇翻而家社区嘅情况或者疫情嘅发展，其实都好稳定啦。头先都讲咗，咁其实我哋已经将个探访嘅一啲规矩啦，其实就慢慢已经变翻好似回复翻由好似冇疫情嘅时候，即系可能朝头早一个时段，晏昼一个时段，即系喺探访时间里边咧，其实佢哋唔需要预约，咁就可以嚟探访。咁只不過係要加多個即係做一個快測嘅要求啦，而家叫做。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都其他院舍啦，如果我諗仲未即係回復即係仲未去探討翻呢個探訪上面嘅限制咧，我諗都需要而家去檢討一下，因為其實都要俾多啲機會啲院友嘅同屋企人嘅一啲見面啦，甚至即係同我出去飲茶，即係外出啦，好似外出咁啦。其實我知道有啲院舍咧仲未係完全放寬外出。但是我哋自己咧，其實已經如果有家屬有要求或者院友有要求嘅話咧，我哋都會就住佢哋申請去俾佢哋外出，因為都真係太耐啦，三年時間裏面，如果而家所有社區裏面放寬啦，通關都放寬曬嘅時候，如果你喺院舍入面仲唔俾佢出去嘅話咧，其實就有少少有啲即係有少少講唔通咁樣咯。咁只不過係可能加多個要求，就係話翻嚟嘅時候咧就做一次快測。就求一個安心咁樣，係啊。 有冇咩條件俾佢哋外出嘅？譬如係咪要覆診啊，或者指定某一啲嘅理由先可以咁啊？ 覆診就當然要外出啦。咁呢個都冇唔需要再申請噶啦。咁至於你話出去食飯啊，或者係翻屋企度假呢啲咧，咁其實我哋會睇翻個院友嘅身體情況究竟適唔適合啦，即係佢個嗰段時間精神狀態啊，或者身體弱唔弱，因為你知道可能如果身體弱嘅時候，如果再加上感染，即係有機會感染到嘅話，其實就對個老人家傷害都幾大。咁所以我哋會就住呢兩方面去睇翻究竟個老人家適唔適合外出。基本上一般咧，如果佢精精神神啊，見即係個身體情況係 OK 嘅話咧，我哋都會俾佢哋去做呢一啲要求，去滿足佢哋嗰個心理個期望。 係咪個別有啲院舍都的確係唔係你頭先所講你自己嗰間咁鬆嘅咧？係咪都有啲緊嘅咧？那個考慮係啲咩咧？知唔知？ 我 我想他们就个担心啦仍然存在啦，因为始终经过这三年多的疫情的折磨啦，其实有些院舍都经历了一些几黑暗的一幕啦，即是可能院舍爆发啦，或者是即是人传人这样就传到成间院舍都是。咁我諗佢哋個基於個擔心嘅理由就係呢一樣嘢囉。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即係大家都要睇返成個嗰、那個氣氛啦，同埋嗰個疫情嘅發展。咁如果係咁穩定而有咁低風險啦，因為所有即係院友嘅接種率其實已經係好高㗎啦，三針嘅接種率。咁再加上佢哋本身有中過嘅一啲 history 呢，其實個我自己覺得相對嘅風險其實真係要量衡返，就係話而家風險咁低嘅時候，係咪仲應該用一個高風險嘅一個處理方法去管理佢哋咧，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佢哋要，即係要應該要檢討一下嘅。 O K， 好，好，唔該曬陳龍洲，同你傾到呢度。陳龍洲咧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秘書長，頭先都講到，即係如果係即係撤銷口罩令啦，院舍嘅情況究竟係點啦？員工啊、院友嗰啲係咪繼續帶啊等等啦咁。咁另外都講到一啲而家啲探訪嘅限制，或者院友外出嘅限制，你自己點睇？會唔會有家屬或屋企人都係住喺院舍？又點睇而家啲嘅限制啊、規矩啊等等咧？一八七二三一一，有梁小姐嘅早晨。 我想讲下啲口罩呢，就听日开始政府话唔需要戴，咁但係呢佢淨係 recommend 嗰啲提议嗰啲院舍嗰啲员工啊嗰啲或者喺公立医院嗰度戴呢係唔够囉，因为你好似头先个婆婆讲话譬如喺个车度呢打完黑黐呢，其实我哋喺咁密集嘅地方係走唔到嘅，咁嗰啲都係即係室内嘅空气係唔可能即係好容易感染，咁我就提议呢大家呢就算佢话唔需要戴喺交通工具里面是要夹带，尤其是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又即是容易感染，还有现在天气还是冻的，春天其实是乍暖还寒，其实是很容易病的。我昨天经过海边都有些风这样吹过来，但如果我戴着口罩会相对暖一点，就会没有那么容易感染，即是细菌病咯。咁我或者我会考虑呢自己用个布嘅口罩囉，因为又环保啦，咁同埋又可以保护自己囉，咁我希望政府呢加强各市民嘅卫生嘅意识，即係打黑黐一定搵手揞住，搵纸巾或者搵个手臂去揞住囉。 好，唔該晒梁小姐，同你倾到呢度。讲到口罩令啦，剛才佢都话譬如喺车嗰啲地方真係就算撤销口罩令嘅话都应该市民可以继续照戴住嘅。不过剛才讲到嘅都系一啲传媒引述，多间传媒引述嘅一啲消息啦。咁真系系咪话会即係再有进一步嘅消息话系宣布撤销口罩令，都要留意返政府嘅公布嘅。咁睇下嚟緊会唔会有一啲新嘅公布啦。休息一阵先。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隻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任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有关于近日在社会有一宗的案件，涉及一个的模特儿的肢解案件，昨天就在九龙城裁判法院首次提堂，涉及到谋杀罪等等。今次这个案件在传媒都有不同的报道，在报道或者警方的公布的情节里面都涉及一些比较仔细的过程，咁啊呢啲过程都可能咧系有一啲比较令人不安嘅情况啊。咁有人亦都关注到一啲公众喺接收呢啲资讯啊或者报道嘅时候嗰个心理影响啦，或者一啲情绪上面嘅影响。如果真系有啲咁嘅影响，又应该系点样处理咧？又或者有啲咩要注意？可能自己一啲嘅情绪上面已经系受到所影响嘅咧。咁想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香港红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主管张依黎，早晨。 早晨，早晨，小乐文。 早晨，张依丽。红十字会今日就住今次呢个事件，都有一啲工作系开展咗嘅。 冇錯啊，其實我哋咧之前都即係透過即係一個龍尾村嘅即係同村長嘅一個交流啦，將我哋一啲即係關於心理支援嘅資訊啦，同埋心理教育嘅一啲單張咧，其實都即係俾到當個村嘅村民嘅。咁因為都知道，其實尤其是可能係即係住喺同一條村嘅即係居民咧，其實佢哋嘅即係反應啊，或者可能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再加上連日嘅報道咧，可能都會比較受困擾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即係佢哋都即係知道多啲。其实自己原来可能有啲咩反应，如果真系有困扰嘅时候咧，就可以嚟揾我哋即系心理支援嘅服务咯。 嗯，主要系一啲单张嘅一啲嘅即系资讯，有冇话具体嗰个心理支援服务系会做啲咩嘅？ 嗯，其实呢我哋就收到少量，因为琴日我哋即係寄咗嗰个嘅即係心理支援嘅单张出去啦，咁其实呢就开始收到少量嘅村民呢就登记我哋嘅服务嘅，咁有啲都话可能係因为听到呢个新闻嘅资讯之后呢，其实有一啲嘅身体反应啦，可能佢哋真係觉得唔舒服啊，甚至可能真係有啲即係作呕啊、反胃啊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我哋其实都嚟緊会再同佢哋去约一啲即係个别嘅心理支援嘅时间啦，咁就再睇下我哋点样可以个别支援到佢。咁另外，其实我哋都同一时间都睇紧啊，其实我哋会唔会有机会都真系可以即系同到一啲嘅村民去做多一啲比较，即系可能一班嘅村民一起去做一啲嘅心理教育咧，咁但系我哋相信咧呢一个影响咧就应该唔止系单单系村民嘅，因为即系可能市民大众啦，近日嚟其实喺新闻嘅报道啦，有机会都会听到好多即系嘅资讯，有啲嘅枝节咧亦都有机会可能令人情绪不安嘅，咁所以喺呢个部分其实我哋都即系想去提醒翻市民啦，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哋即係知道咗個事件嘅信息之後，其實都可以避免即係喺電視或者媒體真係要重複咁樣去睇太多關於呢一個事故嘅一個即係報導，或者有一啲嘅朋友可能話，真係要連即係下面啲 comment 都睇埋先至，即係先至完嘅。咁其實可能真係會引致自己會有啲不安都未定㗎。 嗯，我想先講咧，即係村民嗰個情況先，即係可能嗰個事發嘅地點啦，可能自己都喺附近住啦，行出行入都有機會係經過嘅，或者勾起咗一啲。不同的想法或者情绪啦，咁呢啲系咪比较难去避免佢哋有呢啲咁嘅情绪出现咧？或者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咧？ 是的，其实呢我说这些反应呢，尤其是他真的住在附近而听到类似的一些即消息和资讯呢，其实都真的会勾起他一些的感受或者不安的。但这些反应呢其实都是一些很正常的即情绪反应来的。因为可能我们人也都即有即同理之心啦，可能我们都会为了那个新闻的情况很难过啦，其实都是很正常不过。可能你说有一两日真的睡不得几好，胃口不是几好，或者可能发恶梦的。咁可能真係要俾自己呢段時間多一啲即係減壓嘅一啲活動啦，平時可能即係同人哋傾下偈嘅，又或者真係出去做下運動嘅，可能真係等自己嘅一啲即係注意力啦，可以即係分散下去其他嘅地方，可能即係初步呢幾日呢其實都應該有機會會幫到我哋去面對呢一個嘅即係狀況。咁但係如果你話其實個困擾都好持續喎，真係可能即係由知道個消息一路呢其實都真係瞓得好差好差，可能持續咗兩個禮拜到都仍然係咁樣嘅狀況，或者就集中唔到精神做嘢啦。咁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可能或者揾一啲專業人士同你去傾下偈，睇下你嘅情況，或者有一啲個別啲嘅建議俾翻你，希望都可以幫得到大家。 村民就可能喺呢方面啦，头先就讲到一啲一般市民嘅，可能系纯粹系留意个报道啊，又睇到一啲报道公布嘅一啲嘅情况。其实究竟喺接收呢啲资讯嘅时候，有啲乜嘢要注意，或者点样过滤呢一啲嘅新闻啊或者资讯咧？ 其实呢冇错，每一个人呢其实可以接收到呢一啲嘅信息嘅承载量呢其实都不一样嘅。有啲时候甚至亦都会呢，因为可能我哋最近其实我哋嘅生活会唔会太大压力呢，都会令到可能我明明平时以前都 OK 㗎喎，但可能最近即係再去听呢啲嘅新闻嘅时候都觉得自己有困扰有不安。其实都要留意多少少自己嘅状况嘅。咁有啲时候可以选择性咁去收取一啲事件嘅信息啦，可能知道一啲文字嘅即係更新。其实已经可以啦，一啲比较细节嘅枝节咧，其实都可以，未必需要了解太多。又或者可能对于家长嚟讲，有啲时候都有机会要留意一下，其实小朋友会唔会都喺 你唔係好清楚嘅情況底下，其實都會知道太多一啲即係令人不安嘅細節咧。咁咁或者可能有一啲嘅新聞嘅即係報導有需要，都可能要即係幫小朋友去做一啲嘅過濾啦。咁我哋都會建議家長，其實可能即係小朋友如果真係睇到呢個新聞之後覺得有不安嘅，其實都可以先安撫小朋友嘅情緒，並用一啲咧其實佢哋能夠明白嘅程度咧，簡單咁解釋嗰個事件嘅發生。咁其實就已經可以。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小朋友可能真係有比较困明显的情绪困扰的，其实都可以尝试看看，咦，会不会都先跟小朋友谈下偈，让他能够讲给你知真正令到他不安不舒服难过的地方是什么，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也都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 嗯，小朋友的反应是不是一般可能会再大一点？ 咁呢个都要视乎即係可能小朋友自己个人嘅即係性格啦，又或者可能佢即係接收呢个资讯其实真係知道有几清楚。咁所以呢个可能即係家长都要即係留意返囉。 好啊，唔该晒张依丽。张依丽系香港红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主管，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温小姐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係，我想讲下个口罩令嗰度呢。咁而家取消口罩令嗰度咧，就 根據消息所講啦， 係啦，就係話嗰個我想提議就係話個食肆嗰度嘅員工咧，傳菜嗰方面咧，我都希望佢哋保持戴翻口罩咯，喺衞生問題啦。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係食鋪非食自助餐嘅時候咧，咁客人出去拎食物嘅時候咧，我都希望嗰啲客人自律咧，係戴翻啲口罩咯。如果個客人咧，唔記得戴口罩嘅話咧，喺食肆嗰方面咧，希望可以有啲口罩提供喺度。即係如果 in case 個客人係冇戴唔記得戴口罩嘅話，可以提供俾客人戴住口罩出去拎食物咯。 OK， 都係擔心，主要係擔心喺食肆嗰方面啦，係嘛？ 冇錯啦，係啦。 OK， 好好好，唔該曬温小姐。咁啊，都係講到一啲報道啦，提到話即係撤銷口罩令，咁究竟係咪真係會有進一步嘅消息，或係咪真係今日宣布咧？咁都要睇下政府進一步嘅公布啊。根據報道所講嘅啲報道提到話，可能最快咧，聽日就會生效啊，呢個撤銷口罩令。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 温16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消息指特首李家超今日将会宣布撤销口罩令，包括室内、室外等等，最快在3月1日实施，但是医院等部分场所仍然需要戴口罩。本港在本阶段的口罩令原定维持到去下个月的8日，不过消息说会提早最快在本星期三撤销。而至於公共交通工具，據了解，當局是考慮到如果要強制公共交通工具仍然需要戴口罩的話，恐怕難以執法，故此今次近乎全面撤銷口罩令。不過醫院職員和探訪者仍然需要戴口罩，當局亦都強烈建議院舍的職員都要戴口罩。這個是《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他說呼吸道病毒一般在攝氏20度以下比較活躍，而且近日天氣時冷時熱，認為3月底放寬戶外口罩令比較穩妥，但是指政府如果短期內直接撤銷口罩令亦都可以接受，前提是維持在公共交通和醫療機構等高危處所需要繼續佩戴口罩，否則或者會釀成流感、鼻病毒等呼吸道病毒爆發情況如同歐美。另一位政府專家顧問孔凡毅就認為無需以溫度作為界線，因為氣溫會反覆改變。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明日起市民前往公立醫院、安老和殘疾院舍探訪無需再出示核酸陰性證明，改為以24小時內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取代。部分醫院亦都會延長現行2小時的探病時限，以及安排不同探訪時段。因應已經全面撤銷強制核酸檢測，社區的免費核酸檢測服務明日將會同步停止，但仍然會保留自費檢測服務。文匯報報導。 信報的報導又提到，本港口罩令撤銷的消息昨晚在多個社交平台彈出來之後，隨即引起熱議。有在觀塘上班的市民說，即使取消口罩令仍然會繼續戴，例如搭巴士、去醫院這類多人和高危的地方就會戴。有市民就感到雀躍，表示終於可以不用戴口罩以真面目見人，呼吸新鮮空氣， 不過在人多擠迫的交通工具例如港鐵之內，他仍然會佩戴。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28歲女子蔡天鳳上個星期二失蹤，警方接報到大埔村屋調查，而死者的前夫錢家翁、錢大伯同樣被控謀殺，錢家姑就被控妨礙司法公正罪。案件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四個人暫時無需答辯以待警方調查，包括科學鑑證和檢查通話記錄，而法庭是將案件押後到5月8日，四名被告全部還押監房。據了解，警方將會今日在打鼓嶺和徑山東北堆填區展開搜查行動。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申請超過149億元興建第一批共4個簡約公屋項目，以及第二批簡約公屋項目進行施工前工序。立法會在財務委員會作進一步討論，立法會昨日發出文件諮詢議員有關延長在下個月17日舉行的財務委員會到晚上8時，預計當日財委會由3時開始，如果財委會同意，將會進行大約5小時的會議。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香港復常步伐遲緩，就連撤銷口罩令亦都姗姗來遲，鄰近地區最近已經陸續放寬佩戴口罩的限制，當局近期致力向外宣傳香港重開，但是戶外戶內普遍都還要繼續戴口罩，對於標榜復常亦都沒有好處。社評說解除口罩限制步步為營，難免令到外界質疑政府的反應遲鈍兼且被動，有損管治形象。明報社評。 信報的社評就講到，據講香港一旦解除口罩令，不會仿照澳門模式，即是公共地方無需再戴口罩之外，政府只會勸喻市民在公共交通工具、醫院和學校等場所有需要的話仍然應該戴口罩，而不是法律強制規定。社評說，如果這是事實，不失為比澳門更通融的做法，戴不戴口罩由市民自行決定。信報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提到，中電和港燈明天起再調整燃料費，從長遠穩定價格和減排的角度來看，核能優勢看來是無庸置疑，而公眾安全的疑慮仍然是揮之不去。社評說，政府如果是確認今後準備倍增核電量佔比，有必要和及早解說，各個政策局亦都要考慮多使用成本吹降的潔淨能源，令到本港發電來源更見多元。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華南美國商會發布2023年中國營商環境白皮書，顯示超過90%受訪企業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投資目的地之一。社評說，證明了中美中歐經貿合作共贏大勢所趨。美國方面抱守過時的冷戰思維，將中美關係定性為激烈競爭對抗，在經濟上搞脫歐斷鏈，與全球一體化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文匯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九龙入口都系繁忙嘅，港岛去九龙龙尾近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去香港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都好多车，塞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在小沥源。路面方面呢，同大家报告新界的交通线，因为新界呢比较多地方是挤塞的。咁先报告个坏车事故，就是荃湾德士古道北去大窝口港铁站方向，跟住城门道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嗰度多车嘅。而之前咧，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嗰度咧，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啊，不过仲系好繁忙嘅。咁啊，大埔公路去九龙啦，由沙田市中心一路去到吐露港公路天富海湾段咧，仲系非常之多车噶。屯门嗰边，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豪景花园一带仲系多车噶，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一段时间噶啦，仲系多车啦，龙尾到扫管笏。而元朗嗰边咧，元朗公路去上水公鞍路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龙尾喺洪天路。粉岭嗰边咧就粉岭公路去沙田 方向近住何家园段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多车，龙尾就去到家福村。咁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提下大家啦，港岛。中區嘅皇后大道中近住長江集團中心對開嗰度咧，因為受到爆水管影響啊，部分行車線受阻啦，所以較為多車，經過時間大家小心下。九龍方面，觀塘繞道去旺角近住麗業街至碼頭段，現時交通都繁忙嘅。安全車速報告由西貢公路南圍落斜去西貢。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银行要我揿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揿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揿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是不会经短信或电邮的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的。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揿 link 前要三思。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岑日飞，古有讲，风吹鸡蛋壳就财散人安乐。点解鸡蛋壳比喻系财物咧？因为只鸡蛋最重要系蛋黄，唔系个蛋壳。财散就好过财聚，千祈唔好做守财佬。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023年2月28日，龙尾村肢解案四名被告提堂，押后至5月8日再讯。 周三起，公立医院探访人士只需快测，人数冇上限，可轮流探访。 本港一月出口按年跌幅扩大至近37%，进口跌3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开幕，古特雷斯指人权发展正倒退。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不同的报章消息都引述到消息所讲，是说嚟紧会宣布这个撤销口罩令的。其中经济日报的消息就咁啊，就话政府今日会宣布提早最快是星期三，即是听日会撤销口罩令的，包括室内和室外。至于公共交通工具咧，就话据了解咧，当局考虑到啦，若果要强制公共交通工具咧都要戴口罩咧，恐怕是难以执法，所以就是近乎全面系撤销口罩令。不过喺医院职员探访者就是仍然要戴口罩，亦都强烈建议院舍的职员亦都要戴口罩嘅。咁呢个都是经济日报的消息报道啦。先引述到一啲学校究竟仲需唔需要戴口罩呢？咁教育局都有个嘅回复到一啲报章嘅，就话会继续留意疫情最新嘅发展，聆听专家意见同埋学界紧密沟通，并且配合政府最新嘅措施检视学校相关嘅安排，适时向学校公布嘅。咁点睇口罩令系咪会撤销啦？或者唔同嘅地方，譬如一啲院舍、医院啊、学校啊、公共交通工具啊，剛才有些聽眾關心到食肆，是不是都是一拼是全部是、即是撤銷這個口罩令呢？還是都可能保留某些地方要戴呢？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 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來一位嘉賓和我們談，因為、究竟現在口罩令對於旅遊業那個的影響有多大呢？還有口罩令如果真的撤銷的話，對於一些口罩公司整個營運又怎樣呢？電話旁邊就有旅遊促進會總幹事，都是口罩公司營運總監崔定邦。早晨。 好，萧乐文早晨。 早晨，早晨，崔定邦。先讲下即系而家最新一啲报章嘅消息啦，最快听日就系撤销呢个口罩令嘅。咁你自己点睇咧？同埋而家呢个口罩令对于一啲旅客嚟讲大唔大影响嘅咧？又 ，OK， 我谂其实咧戴口罩咧，就呢个咧，即系喺地球上边咧。即係應該淨係得翻咧香港呢個地方啦，係要繼續堅持咧，即係喺户內或者户外啦，都係要戴口罩啦。咁咧，例如我哋去旅行啦，即係我哋訪港旅客嚟到香港去旅行啦。咁佢如果喺户外咧想影張大合照嘅，理論上咧佢應該係戴住個口罩嘅。咁呢個就梗係咧，即係有啲唔係咁理想啦。咁呢個咧即係古古怪怪咁樣。咁所以咧，我自己都覺得咧。 如果個疫情係受控嘅，咁咧同埋世界各地咧都亦都冇相再冇相關嘅限制嘅話咧，其實咧早啲結束咗口罩令咧，呢、這個咧就係、代表住咧我哋咧係完已經係完全恢復翻到去到咧。疫情前，即系2018、2019年嘅时候，咁呢个都系好事嚟嘅，系。 有啲地方，譬如即系公共交通工具，究竟使唔使戴口罩咧？以澳门嗰个做法嚟讲咧，就系佢哋系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士之外咧，就都要系搭戴呢个口罩嘅咁。香港方面暂时有啲消息所讲啦，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应该可以，如果撤销口罩令之后咧，都唔使再戴噶啦咁。你自己又觉得边个方向咧？如果好似澳门嘅做法，搭车都继续系要戴嘅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嚟讲，对于游客嘅影响又有几大咧？ 游客啫，就主要系记住究竟当地咧就需唔需要戴口罩啦？一系就戴口罩，一系就唔戴口罩啦咁样。咁咧，如果你話喺個別嘅地方，呢度又要戴，嗰度又話唔使戴嘅話咧，呢、這個係對遊客嚟講咧係有啲難以理解嘅。因為遊客都有機會到自由行嘅他人咯，咁佢都會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咁遊客有陣時即係玩得開心嘅，可能喺國外啦，佢即刻折架的士啊，或者佢行落去地鐵站咧，去搭地鐵過海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又未必記得啊，係我要戴口罩喎咁樣。咁所以咧，最好就灑脱啲，一係咧就咧。全部咧嘅地方咧都係可以咧豁免戴口罩，呢、這個係會對遊客咧，即係呢個咧，即係比較灑脱嘅做法會好啲咯。係、 所謂全部，即係你講緊唔係包括埋醫院啊、院舍嗰啲，即係一般遊客去到嘅地方。 一般遊客去到嘅地方，你話啊，如果你去要市民啦，或者旅客，佢要去醫院或者去老人院，咁呢啲當然係為咗保障自己、或者保障他人嚟講，梗係要佩戴口罩啦。但如果你話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嘅，咁咧。如果對於旅客嚟講咧，即係比較好啲嘅做法，或者容易理解嘅做法咧，就係咧應該係一個全豁免咧，呢個係會比較容易理解啲嘅。係、 你覺得撤銷如果真係撤銷口罩令啦，對於旅遊業或者旅客嚟講係一個乜嘢嘅信息，或者會唔會短期內都會吸引到旅客喺個數字上面可以顯示到嘅咧？ 如果喺旅客數字上面咧，這個就未必會直接咧有一個關聯嘅。咁因為而家我哋都要戴住口罩啦，咁咧旅客都係會嚟香港嘅。咁呢個問題唔係好大嘅咁樣。咁咧，但咧其實對於個信號咧，發放一個正面嘅信號咧，而家佩戴口罩咧係咧應該係我哋嘅最後一項咧一個防疫安排啦。如果呢一個防疫嘅安排咧，咁既然我哋嘅疫情都叫結束咗啦，咁樣咁個情況亦都全部穩定落嚟啦。咁、咧，我谂洒脱啲咧，即、就、系、是、全撤销咧，這個、呢个咧系会比较适合啲嘅，系。 头先都介绍到你啦，除咗系旅游业界人士咧，都系口罩公司嘅营运总监嚟嘅咁。如果真系取消咗口罩令嘅时候，其实口罩公司嘅去向会系点样咧？会系完全系停晒成个营运啦，定系都可能维持住一定嘅生产，不过可能减少啲咁，会系点样嘅咧？ 我哋自己咧就喺2020年疫情初期嘅时候啦，咁因为我哋自己啦一大班旅游业嘅人士啊、同事啊，咁我哋面对咧就系、完全停止运作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就自己成立咗口罩厂。我哋开头估计嘅时候咧，我哋仲要可能呢件事咧可能系半年啊、一年到，我哋就可以恢复翻个旅游业啦。咁点知我哋咧一做口罩做咗三年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都期待咧系可以咧早日咧即系。功成身退啦，就唔需要咧，即系再继续做口罩呢个工作啦。咁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系可以我哋自己工厂啦。我讲紧系我哋自己工厂啦。我哋都希望可以早日咧，系可以我哋嘅所有嘅同事啦，都翻晒去咧，即系做旅游嘅工作啦。但我相信我自己都系咧，口罩厂即系呢个业务，即系呢个业界嘅其中一间即系少少嘅工厂咯。但我相信咧，口罩工厂咧系唔会咧，因为咧即系政府话。呼籲即係話政府嚟緊會公布咧，就會撤銷即係佩戴口罩，而咁樣結束咗嘅。因為口罩呢樣咧，頭先好多聽眾都打上嚟講啦。咁其實佢哋自己都會佩戴口罩咁樣。咁同埋其實香港人，我呢幾個月都去咗唔同嘅地方旅行啦。我睇到咧，其實特別喺亞洲區有啲地方仍然係需要當時仍然需要佩戴口罩嘅時候啦。其實咧都偶然我都會見到有啲人係冇戴口罩嘅。咁但係香港咧，香港市民。佩戴口罩咧，即係呢一個做法啦。咁咧，其實個自律好高，同埋大家都覺得咧，即係想保障自己嘅身體健康。所以我就相信咧，其實即使今日冇咗個口罩令之後啦，或者聽日冇咗個口罩令啦，但我相信咧，好多市民咧會自覺 自己喺一個咧，就係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都仍然係會佩戴口罩咯，係。 O K， 但我想知，譬如以你經營口罩廠嚟講啦，頭先你都話希望啲員工可以翻翻去旅遊界咁，但係你譬如口罩廠嚟講，係咪仍然係會生產口罩咧？如果咁樣，係咪個生產量會大幅減少，大約去到幾多咧？咁同埋喺即係其實你少咗人有需求戴口罩啦，即係撤銷口罩令之後，無論可能有啲市民仍然戴又好，咁但可能都會少咗啲需求嘅時候，又係咪維持到成個嘅營運生產咁樣咧？ 其實咧口罩需求下跌咧，其實已經發生喺2021年咧，即係當大家即係屋企都儲滿咗好多口罩嘅時候啦。咁其實整體咧嗰個口罩需求都跌緊嘅，但咧就跌到去一個比較穩定嗰個位置啦。好啦，但大概喺今年一月份左右啦，開始就我哋到內地啦或者外國啦，咁一啲防疫安排咧都逐漸咧鬆綁啦咁樣。咁甚至最近咧內地其實都即係放鬆咗個口罩令啦，大家都喺度討論緊幾時香港係可以咧。取消個口罩令啦，咁所以其實喺大概咧農曆新年前後開始，一路去到依家都大概個零月啦。咁咧嗰個我哋自己嘅工廠，同埋因為我哋自己都有十幾間分店啦，我哋睇到個數字咧，其實整體咧市民買口罩咧都大概跌咗三分之一嘅，其實係。咁所以其實係有一個明顯嘅跌幅，所以呢個跌幅都係會令到我哋諗究竟咧工廠嗰個去留啦係。 咁所以我就話啦，你頭先提到十幾間分店嘅廠，係咪仍然保持住呢一個嘅規模咧？會係定係你預計嚟緊撤銷口罩令會可能跌，但係都未必係一個即係斷崖式或者好劇烈式咁樣跌咧，都係差唔多咧。係。 OK， 嗱，我相信咧，如果撤銷咗口罩令之後咧，會再有一個跌幅嘅，但咧就要等到睇到咧個跌到去邊個低位啦。呢個第一。咁第二，我哋因為我哋自己除咗生產之外啦，我哋自己亦都做埋零售啦。咁我哋有啲分店其實係擺咗喺度嘅。咁我尋日都睇一睇自己咧每間鋪頭咧嗰個租約去到幾時啊？咁我哋有一啲分店嘅租約咧，其實去到今年嘅年底添。咁所以咧，我似乎我哋都係即使我哋咧係絕大部分咧嘅人手，我哋都想調動翻去咧旅遊業做嘢啦咁樣，因為旅遊業的確係好等人用。咁但係咧，似乎我仍然都係需要保留咧一個好低度嘅生產啦，或者可能咧保留咧即係個別嘅分店係繼續咧去賣口罩咯，係， 或 者賣一啲防疫用品咯，係。 OK， 好啊，唔該曬崔定邦同你傾到呢度先。崔定邦咧係旅遊促進總幹事，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咧都係口罩公司營運總監啦。咁我哋就係了解到，即係有啲報道睇到都話啊，嚟緊可能就會宣布呢一個撤銷口罩令嘅消息㗎啦。咁對於旅遊業界嚟講點睇呢一個嘅消息啦？會唔會都令到即係更加吸引多啲旅客嚟啦，或者釋出一個乜嘢嘅信息啦？另一方面就係佢經營口罩廠嘅，都有啲嘅零售店嘅。喺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都縮減一啲嘅規模咧？或者預計嗰個口罩嘅需求？下降嘅时候，佢哋个生意情况点咧？咁讲到呢一方面嘅，你自己又点睇？1872311，有关于口罩令撤销嘅一啲消息啊，根据报道所讲，跟住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周小姐嘅早晨， 系 早晨，周小姐，请讲， 系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嗯、我系周小姐，咁即系咁变咗咧，我都赞成即系口罩令嗰个解除嘅，不过我都提议咧就。即系公共场合啊，即系地铁啊，或者系公共巴士啊，其他嗰啲，即系应该系戴翻口罩，即系保障即系嗰个安全啊，那个健康。咁就我就提到嗰、那个院舍探访嗰度，因为我有家人就喺院舍啦，咁变咗长期即系好早排直情都冇得探。咁啊做即系呢年龄就开始，但系要做核酸。就要先有得探，但系探咧都系探得个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即系我都算啦。即系疫情嗰个情况，咁、但系而家改观咗嘛，而家周围医院都放松个时间，咁而家3月1号，佢都系探嗰、那个，都系十五分钟。即、就、系、是、我收到几日前、那个 message 系院舍，即系我个亲人喺嗰度啦，都好多年，咁变咗我反感佢，点解仲系十五分钟？仲要 set 咗个 time 即系嚟探，即系嘟嘟嘟你够钟嗰时，即系觉得好过分咯。即系应该医院我知道，而家好似系即系变咗可以2个钟头，同埋个时间探嗰个时段都系唔同咗、改良咗。我唔明白佢点解仲系咁 rich 咁，即系咁样限定十五分钟，即系我觉得太过分啦。我亲人我自己 我自己住喺即係遙遠嘅地方，來來回都成兩三個鐘頭， 嗯， 只係去到嗰度探十五分鐘，我就唔明白點解要我唔好行，我希望佢真係改進。 明白 个空间 系一个礼拜一次噶，系咪？ 我好反感， 明白， 我唔明白点解要咁样。 嗯， 即系医院咁紧要嘅高危嘅地方， 嗯， 都可以松，即系解松。点解嗰个即系老人院嗰个地方，点解唔可以松少少？ 嗯， 即系呢个系我个反应，同埋我家人都系高反感。 Okay， 周小姐，我想，周小姐，我想问咧， 希望主持人系能够 听。聽到清楚㗎啦，呢個周小姐，我想知道你頭先話十五分鐘係一個禮拜一次嘅啫，係咪係咪有限住呢個嘅？ 佢係 set 咗個時間，佢有幾區，即係分幾區嘅，咁即係佢變咗咧，就係我哋其實即係隔兩日之後都探探，隔兩日，即係譬如一號探咗，咁就即係變咗二三，即係四號有得探，咁樣一路連落去咁樣咯，即係變咗咁樣，即係我覺得即係佢我唔即係我覺得太惡客咯，即係之前。嗰、那個疫情係咁，我 OK， 玩即係我明白。 嗯， 但係而家放寬咗，咁同埋天日都開始解除咗嗰、那個，即係有可能係解除 咗 口罩令。咁，應該佢醫院都咁寬鬆，咁點解你嗰個院舍要咁樣執行得咁嚴謹？ Okay， 我哋已經同家人已經相聚咗好少時間。 嗯， 同埋即係好，即係定阻攔你同即係我同我屋企人嘅相聚時間。有时想带佢出去饮下茶或者成咧，都系喺度阻拦阻拦。我真系唔中意佢嗰个，即系嗰个管理嗰度，即系有问题咯。 O K， 好啊，唔该晒周小姐，理解到佢对于探访安排嘅一啲意见啦吓。咁喺院舍方面，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李小姐嘅，仲有早晨， 早晨 系，请讲， 主持早晨。 嗯， 我咧又系讲关于老人院嘅。 嗯， 咁咧就疫情嗰段时间啦，我明白。咁咧就唔去探访老人家。咁但係有一樣嘢呢，就即係我係想反映一樣嘢，就算你話而家話係解禁呢就嚟係咪，但疫情嗰段時間呢我老人家住嗰間老人院呢，保護衣唔著，口罩唔戴，咁， 嗯， 到而家啦，疫情叫做慢慢緩和咗呢，都未有話放寬話唔需要戴口罩，但係院舍裏面所有嘅负责人啦，啲员工啊，全部系唔戴口罩嘅。 嗯， 咁嗰阵时话老人院对老人家点解染疾呢，老人家就唔准出去啦，已经系咪先？ 嗯， 咁即系我就觉得怀疑系咪系啲员工因为员工冇戴口罩而影响而传染咗俾啲老人家咧？ 嗯，我想知而家有冇戴噶？而家有冇戴噶？佢哋啲员工 冇， 都冇嘅， 都冇嘅。 哦，有冇问过点解会咁样咧？又 佢哋话。我问佢点解你哋唔戴口罩？哦，我哋啱啱做完嘢，休息换一换啫，咁样样。但系佢哋啲口罩系落晒下巴噶。 嗯。 我觉得系好得意咯。 OK。 因为我亦有投诉过，亦有同佢哋拗叫过。啊， 但系就暂时即都系见到个情况，都系类似系咁啦，系嘛？ 系啦。 OK。 咁你要住嚟，今日佢哋唔使戴口罩啦，哇，咪仲放肆咯，系 嘛 ？OK， 好啊，同阿时间所限，同阿李小姐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表示，如果政府宣布明天起全面撤銷口罩令，將會是全港市民歡迎、萬眾期待的消息。他說考慮到政府過往放寬防疫措施時較小心，因此曾經建議分兩步取消口罩令，但是一步到位取消亦是好的做法，因為防疫安排的執行應該簡單易明，操作要可行暢順。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医院和院舍公共交通工具属于高风险地方，他个人认为短时间内市民进出这些场所仍然应该戴口罩，但可以用行政方法规管，亦要相信市民能够自我管理健康。

管制條例，係啦，就係、是、只係即係做夜晚十一點到第二朝嘅七點咁樣。咁所以咧就而且亦都冇乜定額罰款啊，係啦。咁所以你防範唔到啲人係咁不斷係咁重犯重犯。咁所以我諗呢一個都會係即係市民非常之受歡迎嘅一個改例，一個修例嚟嘅。 嗯，但我想讲个关键系咪真系有效可以减低到嗰个装修嘅噪音呢？因为佢又分十公斤以上、十公斤或以下咁，系咪真系唔用十公斤以上就真系嗰个噪音就会系少啲啦？同埋限住九点至六点喺平日又系咪够呢个时间？ 嗱，佢解釋俾我哋聽咧，就係話其實咧，以往好多嘅裝修師傅咧，佢哋都係比較即係貪方便啊。咁佢哋咧就即係俗語講，佢哋行內講係一炮走天涯，就係拎住一個即係好一個傳統啲嘅電炮啦，咁啊做曬所有嘢，即係佢哋貪方便啦，做曬拆嗰個瓷磚啊，切嗰啲瓷磚啊，鑽窿啊。開槽啊！呢啲所有嘅工序，咁其實咧環保即係環保局，其實佢哋都有即係分享過一啲短片俾我哋睇咧，就係佢攞一啲即係傳統嘅呢啲嘅機械係啦，去比較一啲叫做寧靜裝修嘅設備咧，咁其實個分貝咧又真係跌咗啲喎，譬如一啲即係可能一啲係開槽啦，咁啊可能會製造到以往啊傳統嗰啲製造到80分貝，咁啊一啲比較新啲嘅寧靜設備咧係整咗即係整咗之後咧就50幾分貝咁樣，咁啊嗰個聲量係低咗好多嘅，咁啊而且佢而家係加咗一啲嘅罰則落去，即係、 okay. 如果你初次犯咧，佢最高咧都可以即係嗰個定罪咧係去到18萬嘅，跟住重犯咧就35萬，然之後咧再即係不斷犯嘅話咧，就有個定額罰款咁樣。咁可能我見個罰則都即係都相對幾辣下嘅，係啦。咁但係我哋即係啲議員就比較關注嗰個搜證問題、個執法問題咯，係咪咁容易可以執到法咯 ？OK， 嗱，陳家培，因為頭先你講嗰個就係同寧靜裝修去比較啦，但我想講就係因為佢而家係十公斤以上根本係禁止啊嘛，十公斤或以下嗰啲就可以用嘛。兩者其實係咪真係分別咁大咧？同埋如果唔用一個即大型啲嗰個破碎機或者重啲個破碎機，會唔會有機會喺個工程上面延長咗，變相一啲噪音滋擾嘅日子或者時間又長咗咁咧？ 都可能會有呢個問題嘅，因為其實佢而家只係規管十公斤以上嗰啲咧，咁佢就話要你喺五日之內就要用完曬嗰個十公斤以上，咁但係十公斤，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大部分嘅即係裝修工程咧，以我哋所知，可能都係用緊六七八公斤到嘅一啲嘅機械嘅，咁但係即係可能佢哋覺得嗰啲嘅機械咧就唔會製造到有成八十分貝嘅噪音，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即係對個旁邊，因為佢哋就即係解釋啦，嗰個噪音其實係經過嗰個大廈嗰個結構牆去傳上去或者傳落去啊嘛。咁佢哋解釋就應該即係嗰啲比較叫做輕型啲嘅機器咧，就應該唔會製造到好大分貝嘅噪音嘅，係啦，就應該係接受得到嘅。咁所以佢哋而家規管咧就只係呢一個十公斤以上咯。 OK， 我見佢個寫法就係咁嘅，話係禁止喺住宅裝修嗰陣咧用十公斤以上嘅破碎機，但係十公斤以下嗰啲可以用，但係就規管啦，要呈報啦，要交費用啦，喺個時間上面就平日九點至到下晝六點啦，亦都係呈報之後咧，有效期係連續五個工作天嘅啫，即係做五個工作天嘅啫咁。咁我就想知，即係作為一個普通鄰，即係市民或者鄰居喺隔離聽到有噪音嘅時候，我好難判斷究竟佢係咪用咗十公斤以上個，定係以下個，定係佢即係做咗幾多日咧？咁可能都知，可能都計到咁。但係即係點樣係喺個執行上面做到呢、這個，會唔會都係議員嘅關注咧？ 是啊，冇錯。我哋琴日好多議員都問過，究竟因為我哋一般市民，我哋淨係聽到嘈嘅啫嘛，係咪先？唔會有部機喺度度佢究竟係幾多分貝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哋話都會有一個24小時嘅，即係叫做熱線嘅，係啦。咁咧，即係市民如果覺得嘈的話咧，佢哋可以即係打電話去投訴啦。咁當然我哋即係覺得，喂，你好多時呢啲噪音，我打電話俾你，你嚟得嚟幾個鐘頭，佢哋可能已經收咗部機，已經走咗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哋呢方面就會同物管嗰邊咧，就有一啲緊密嘅即係合作啦，叫做係啦。咁啊， 其實我哋都建議，喂，其實最能夠係把關嘅話，就係、是、樓下嗰個管理員啊嘛。咁、所以你點樣可以同樓下嗰個管理員，即係可以俾到一個好清晰嘅指引去，譬如佢帶啲咩機入去啊？佢幾點，即係佢嘈嘅時候，你可唔可以即刻上去睇啊？咁啊，做一啲即係叫做糾正啦。因為我哋一般市民唔會分得到究竟呢個係五十分貝啊，定係九十分貝啊嘛，定係覺得佢嘈嘅，咁所以佢哋都話係即係點解要收500蚊嗰個費用咧？因為你每一次呈報佢都要收500蚊，佢就係話即係呢一個係佢哋都有即係呢一個叫做一個開支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實有議員都問過你，冇理由收500蚊嘅啫，係咪先？咁但係佢哋冇辦法，佢哋因為要做好多呢一個嘅即係俾。設一個平台係24小時嗰個熱線嗰個成本喺度。 頭先你講到話嗰、那個執法嗰個時間落差，可能我投訴完之後都可能一段時間先至嚟到喎，有執法人員咁。你亦都提到話一個24小時嘅係咪熱線嚟嘅？係邊個部門負責㗎？嗰、那個係？ 我估計佢琴日講應該係佢哋自己內部有資源調配嘅。系啦，即系环境局佢哋自己内部嘅资源调配去做呢一个平台嘅。 呢个系新嘅，定系而家已经有不过嗰个成效又点样咧？ 我相信呢个系新嘅，即系呢个应该系配合翻嗰、那个新嘅修订去做嘅。 整体嚟讲，你觉得而家喺处理啲噪音问题上面，仲有啲乜嘢要改善咧？无论喺部门嘅执法，或者喺今次修例上面，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到呢啲问题咧？ 其实我谂最主要，首先第一就系同嗰个业界嗰个沟通啦，因为呢、一个即系修订咧，其实最大影响都系嗰一啲嘅从业员，咁啊，即系广泛啲听佢哋嗰个意见啦，睇下系，因为佢哋同我哋讲翻，咁就即系同个业界都有不断去接触嘅，系啦，咁啊听唔到业界有好大嘅回响，系啦，好大嘅反对声音，系啦，佢哋都觉得即系应该要即系都要配合去做一个即系大家一个宁静啲嘅环境啦，咁样，咁我谂。即系去到实行嘅时候，希望佢又俾多啲嘅支援业界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其实如果你话讲要即系、就是、要好多物管公司去配合去做嘅话，咁其实即系好多大型屋苑可能冇问题嘅，但系我哋香港有好多嘅三毛大厦，咁三毛大厦嗰度冇物管，咁又点样咧？系咪嗰度啲市民如果受到滋扰，咁系唔系即系要去自己去一个？即係自己去搜集證據咧，呢個係非常艱難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呢兩點，我就希望政府可以留意多啲咯。 好，唔該曬陳家沛，同你傾到呢度。陳家沛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環保署有一個嘅立法規管嘅計劃，有關於就係住宅裝修噪音，其中就係禁止喺住宅裝修嘅時候咧，用一啲10公斤以上嘅撞擊式破碎機。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頭先講到有關於口罩令，行政長官李家超啱啱都宣布咗啦，聽日起全面取消口罩令，包括户外、室內同埋公共交通工具戴口罩嘅要求。特首就話咧，喺取消口罩令咧，係基於幾個考慮嘅，包括數據顯示本港疫情受控咧，並冇大反彈嘅跡象，香港已經建立廣泛及全面嘅防疫屏障，重點人群冇出現爆發，包括醫院、院舍同埋學校等等，病毒變異並冇變壞。咁啊，冬季流感以及係呼吸道感染咧，已經係臨近尾聲，風險可控。佢認為喺適當嘅時候取消口罩令，不過佢亦都提到話喺高風險嘅地方咧，好似係醫院啊、院舍等等咧，負責人可以用行政指令嘅方式咧，係要求職員以及係訪客咧係戴口罩嘅。對於口罩令嘅最新進展就係呢一方面啦。聽日起全面取消口罩令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早喺1971年。社会心理学家金巴多教授主导史丹佛监狱实验，这个实验好像一枚强力的炸弹，引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过往对人性的天真的想法。 30年之后，金巴多教授亲自撰述《路西法效应》这本书，并呼应从史丹佛监狱实验到伊拉克监狱虐囚室30多年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深度剖析複雜的人性，全盤而深入地解釋情境力量影響個人行為的概念。 通過研究， 作者展示了好人怎样在情景的力量之下转变成为十恶不赦的坏蛋。原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住着一个恶魔，在未来的某一日都有可能犯下骇人听闻的刑案。相信大多数人对这个讲法认为是无稽之谈，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你的看法或者会大为改观。 作者在史丹佛大学所做的监狱实验，说明一个善良的大学生竟然可以在短短的日子成为凌辱犯人的恶魔。他指出，在极端严酷、挫折和权威胁迫的状况之下，个人难以抵抗情境的压力，由天使转变成魔鬼，几乎成为必然的结果。 路西法效应这本书是从善恶的边缘理解人性，俾我哋知道黑暗嘅样貌，佢系源自严谨嘅科学实验，但阅读起嚟就好似睇小说。佢嘅结论同犯罪学界提出嘅标签理论异曲同工，认为人之所以成为犯罪者，系整个社会，尤其有权力嘅人，拥有政治、经济同埋社会权势者对当事人标签嘅过程，将佢哋恶魔化。他们的行为不被社会所接受，形成被遗弃的感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路西法效应》，作者菲利普·金巴多，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咧係倉鼠咧疫情之期間咧係被禁止進口嘅咁，嗱漁護署咧就喺上個月13日咧就係已經恢復接受商業進口嘅倉鼠申請，咁早前就話已經批出咗咧3宗嘅倉鼠商業進口證啦，咁就所有相關嘅檢測結果咧都係呈陰性嘅，而漁護署亦都話咧持牌動物售賣商現時咧從外地輸入咧作商業用途嘅哺乳類動物啦，即係一啲嘅倉鼠啊、天竺鼠啊、毛絲鼠等等咧，都要接受處方咧派員進行抽樣新冠病毒檢測，並且要攞到陰性結果先可以出售嘅咁。亦都話咧，呢一啲售賣嘅地方咧，係要有一啲認可嘅隔離同埋檢疫設施。如果倉鼠係驗到係陽性嘅話咧，就需要喺個隔離設施嗰度隔離啊，係檢測結果滿意先可以係出售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寵物業商會會董林偉傑先生。 Hello， 早晨。 早晨，林伟杰，我想问而家业界系咪可以进口同埋卖翻仓鼠噶啦？其实， 系啊，由上个月开始接受申请，咁今个月底啦，就有首批嘅仓鼠正式进入香港，同埋已经开始进行销售噶啦。 首批系嚟自边度噶？因为我见埋有3张嘅商业进口证嘅，即系其实咪即系3批啊？ 其實個程序係咁樣嘅，因為申請咗之後咧，然後先至可以再申請咗個入口證，然後再申請啲動物過嚟香港呢邊咁樣嘅。個程序係要先批出嗰個import permit， 咁跟住咧，然後再去安排小動物。所以咧，應該係可以係話有兩批可能係進行安排中。而未到香港，而第一批就進入咗香港咯。而頭先先生個問題係問到嗰個倉鼠嚟到邊度？係嚟自荷蘭嘅第一批。嚟自荷蘭嘅，係冇錯。 咁另外嗰批咧，另外嗰兩批咧就未知係咪？ 未知道，未知道。因為未入口。目前照我所知，都係主要係嚟自歐洲嘅倉鼠或者兔仔啦。 哦，咁你頭先話首批嚟自荷蘭嗰啲全部都係倉鼠嚟嘅，定係都有其他 有其他小動物㗎？係啊，因為荷蘭喺呢一方面嘅小動物嘅出口係做得比較好，同埋比較成熟一啲 嘅。成個進口呢啲倉鼠嘅程序咧，要點樣做嘅？係咪而家漁護署都有一啲嘅要求？頭先我提到，譬如一啲隔離設施啊，或者要做一啲嘅檢測啊咁樣嘅。 具體嘅情況啦，其實喺即係呢個倉鼠事件之前咧，其實都有一啲獸醫做一啲報告證明咗上機寄嚟香港之前嘅小動物啦，包括倉鼠，都係合乎某一啲健康嘅情況先至可以上機嚟香港嘅。咁分別係咧就大家可能都知道啦，某一啲地方嘅 動物或者一些禽畜是需要證明沒有 COVID 這個 condition， 亦都是非常之難做到。咁所以包括這類小動物都是沒有這個要求。咁而家稍微我哋同漁護處商討咗一個比較安全啲嘅做法咧，就係、是要確保進口嘅小動物係真係嚟自當地，即係換句話講，荷蘭嚟嘅就唔好喺附近其他國家。因為歐盟其實佢哋係好流通嘅呢啲小動物嘅。銷售，咁、 okay， 所以咧，我哋要求佢一定係只係嚟自荷蘭當地有牌嘅繁殖户所出所產出嘅小動物，我哋先接受佢嚟香港嘅。呢、這個要透過出口商同埋獸醫去證明啦。咁 OK， 有咗呢個證明之後咧，香港政府這邊呢邊咧漁署先會接受呢一批倉鼠進入香港，或者小動物。咁嚟到香港之後咧，咁啊做咗一個最大嘅分別啦。咁呢個動作咧就係咧倉鼠係會小動物會直接去到一個我哋已經申請業界已經申請咗一個牌照，而嗰個環境設施咧已經係經過獸醫啊或者漁處嘅同事咧認同咗。出咗個牌照俾我哋嘅，咁我哋呢個業界咧先有條件去申請進口。咁頭先提到啲小動物寄咗嚟香港之後咧，就由機場，即係當然機場嘅漁護處咧都會檢測下啲小動物先啦。咁冇乜情況嘅時候咧，就會將啲小動物直接送去頭先我講嗰、那個已經準備好嘅隔離設施度啦。咁去到呢個隔離設施咧，要嗰、那個環境同埋嗰個嗰啲裝佢哋嗰啲容器啊、籠啊嗰啲咧，全部都係要清理好嘅。 OK， 可有其即係可能以前啦、上一批啊或者其他嘅小動物喺現場嘅。咁所以咧呢批新到嘅小動物咧，就要喺一個咁嘅乾淨清潔嘅環境裏面咧， okay。 就等候當局嘅衛生署同埋漁處嘅同事過嚟咧，做呢、這個抽樣測試噶，咁大概幾日後咧，這個報告會出嚟。咁當呢、這個報告出嚟係陽性嘅、 okay。 係陰性嘅，咁嘅話咧就會放行俾我哋去去銷售啦，送落去鋪頭度。咁而頭先提到鋪頭係冇一個隔離嘅設施，而係隔離嘅設施係喺一個獨立嘅地方， okay， 而喺店鋪裏面㗎。咁、當然如果係有出現陽性嘅情況嘅話咧，咁頭先提到嗰個隔離設施咧，就正正發揮咗以前即係倉鼠事件之前咧，冇、 okay。 準備嘅一個環境啦。咁如果有問題嘅話咧，啲小動物就會留喺嗰個地方度。就唔會好似以前咁樣一刀切啦，即係一個好傷心嘅事件，就攞去人道毀滅，咁就會逗留喺個地方咧， okay。 直至到咧個檢測係出現陰性為止，咁我哋先至可放行啲小動物啦。 好啊，明白。 就係咁樣嘅。 Okay， 我哋都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就了解到而家最新嘅情況。先林偉傑都講得好清楚啦。同阿林偉傑傾到呢度先。林偉傑咧就係香港寵物業商會會董，咁啊講到就係上個月開始咧可以接受翻一啲嘅商業進口嘅倉鼠申請啦。頭先林偉傑都提到成個過程啊，中間要做一啲隔離設施啊等等。聽日繼續千禧年代。